第74集。 我试着收了收胳膊，但小慈这姑娘就死没有眼力劲，她仍然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，柔弱地靠在我身上，口中念叨着：“头晕。” 妈的，你头晕，你不好好改进一下法术，你在这靠着我念叨，咱俩能有什么好下场？ 吴贤禅对她点了点手指，小慈瞬间变了脸色，松了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显然是有些害怕了。 哎，没事没事，不怕，我罩着你。 我安慰道，说着我转向了吴贤禅。 过来，看看这个是什么。 我故意提高嗓门以起到威慑的作用。吴贤禅果然眼巴巴屁颠屁颠的凑过来，讨好一般的摸着我的手，一个劲儿的蹭我。 看看这个是啥，你看看，来，你解释解释，这玩意儿哪来的，你说，你大胆的说，我听听，我倒要听听你还有多少事儿是瞒着我的。 我从小慈的头发上扯下了那根当做发簪用的判官笔，拿在手中给巫贤禅看。巫贤禅看也不看那根笔，急忙对我说道：“ 你听我解释。”“ 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给我解释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啊！” 我捂住了耳朵，疯狂摇头。小慈这老实孩子，特诚恳地说道：“ 我没想到2020年了。”还能看到这种琼瑶剧吗？猫大人，您好好看看这支笔，方才在下面，小明甚至能用它在手上画个心。 小明也是你叫的？ 吴贤禅挑了挑眉，这个重点就跟小慈一样的歪，虽然心有不忿，但还是乖乖接过这支笔，随手在空中画了朵玫瑰花，摘下来送给了我。我好奇地拿下来一颗，凑在鼻尖闻了闻，没有什么味道。看了眼吴贤禅，他也没有制止我，所以我又舔了舔。妈呀，这就是白砂糖啊！我错愕地看向了吴贤禅，这是啥呀？ 哼，是我的灵力，怎么样？老公甜不甜？老婆还气不气？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笔怎么还能用你的灵力啊？我白了他一眼，他把那根笔伸到我面前给我看。 你看，笔尖这里也有一点红，你猜这是什么？ 我凑过去看，眼睛都要看成斗鸡眼了，才在笔尖尖上看见了一点点的红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我凑过去闻了闻。跟吴贤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我感觉我自己都有点被猫化了，看见什么新东西啊，都想凑过去闻一闻，再确定究竟是好是坏。我的鼻尖萦绕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血腥味。 是阎王血，这只是一支普通的笔，或许有点灵气吧，因为特殊原因沾染了一些阎王的血，所以跟我的判官笔变得同宗同源，才会对你熟悉。啊，当然也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这支笔。 他说着拿过那支笔，狠狠向着地上掷去。小慈急忙去接，生怕他的宝贝笔再断了，只可惜晚了一步，那笔掉在地上并没有发出声音，而是起了一阵淡淡的烟雾。烟雾散去，里面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裙子的小姑娘，看着15、16岁的样子，坐在那里嘿嘿的笑。 成精了，或者就是喜欢你，还好你是女的，不然本判官把你的笔尖薅没。 吴贤禅看向了地上的小姑娘，松了口气。那小姑娘谄媚地凑了过来：“ 猫大人，别生气嘛，孙夫人太好看了，身上又有一股子纸香，我实在是没忍住，才画了个心给她。您不会介意吧？” 你既然成了精，还在人家身上赖着做什么？ 我缺个风筝的嘛。 小姑娘扶起了小慈，特诚恳地说道：“ 他也没发现我成精了，不点我一下，我不能出现呀。还好你们来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变出来呢。” 小鱼跟小木看到这一切啊，目瞪口呆。忽然，小木想起来什么似的，一把抓住了小慈的手。 神仙姐姐， 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妹妹吧。 小慈揉着自己摔着的腰，迷茫地问道： 你的妹妹，你妹妹是哪个呀？ 跟我说，我能知道。 小姑娘，我们暂且称呼她为一点红吧，因为她的眉间有一点红，想来是那一点阎王血留下的痕迹。她的脑袋要比小慈好上不少，毕竟俗话都说了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。 我跟小慈是一起的，我们是碟仙和笔仙。 他在说完后看了我们一眼，似乎是怕我们怪罪他当着我们的面说自己是仙，可我对他笑了笑，示意他无妨。 我妹妹8岁，这么高，很白，眼睛很大，跟我有点像，很爱笑，不会说话，是那种娃娃头，睫毛很长， 是兔唇。 他又去翻手机里的照片举着给我们看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 3瓣嘴，很可爱，是吗？ 他在为他与我们素未谋面的妹妹博得一丝好感。兔唇、哑巴、小姑娘，这几个因素构造在一起，我的脑海之中已经开始浮现他到了孤儿院之后的悲惨境地。不知怎么，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这个小姑娘的形象好像在哪里听说过。听她说完这话，小慈跟一点红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尤其是小慈已经开始低着头揉弄自己的洋装下摆，把裙子揉得皱皱巴巴的，最后被一点红怼了一下胳膊，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口说道： 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 他是没头没尾的一句话说出来，小木一脸茫然，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往巫贤禅怀里躲了躲。我的预感应验了，小木的妹妹就是那个开启了小慈救人之路的小姑娘。 什么？ 小木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第六感已经传递出了不好的信息。他失望又绝望地看向我们，眼泪顺着他的眼睛流出来，无声地砸在地上。 什么来晚了？谁来晚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他抹了一把眼泪，急切地扑过来，握住了小慈的手。 神仙姐姐，你说呀，你说什么来晚了？ 我来晚了，我听见了呼叫声，但我没有立刻就来，我来晚了，我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，我之后就没有来晚了，我都是一听见就来了。 我妹妹不会说话，她不会说话，她在用什么叫你？她有多绝望，她会在心里祈祷一个虚无缥缈的神明来救她。她不会说话，他用心声叫你，你来晚了，你来晚了，不是你来晚了，是姐姐，是姐姐来晚了，姐姐来晚了。 人类与神明联系的方式，大多数通过祈愿。能说话的风，会把他们的声音带给神明，不会说的要耗费比常人千百次的祈祷，才能让神明听见他们从心里发出的声音。小姑娘、哑巴、兔唇、祈祷者，这个画面啊，唯有绝望二字才能够概括。